Hello，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05，哇，13秒，您正在收听收看，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The Fresh Radio 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在这个浪漫又快乐的节日中，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啊。这个我们982不仅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也是可以看的。如果你好奇我们每一期请到的嘉宾呢，同时也想看看我们豪华漂亮的演播室，欢迎来微信公众号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给我们刷弹幕互动。 没错，那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每一期节目的完整视频回放，就请登录哔哩哔哩网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里边有每一期视频的完整回放。另外呢，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浪微博，就是漫游嗨翻天啊，有每天节目的预告。 那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节目，那如果你看我们的节目感到非常开心的话，欢迎来佩戴我们一个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那就叫做嗨森。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建立了，那就是567556693，欢迎大家的加入。 没错，我感觉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啊，很适合七夕情人节。为什么呢？都是粉粉嫩嫩的啊！大家看我这个左手边粉嫩嫩啊，这边也粉嫩嫩，后边背板也粉嫩嫩， 你的脸蛋儿也粉嫩嫩 啊。对，这个字幕也很粉嫩嫩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七夕节要到了，所以七夕节这种红色粉嫩的光彩就洋溢在了我的脸上啊！不知道大家今天七夕节过得好不好啊？ 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好像可能堵在未知的一个路口。 好，那 据说今天的路口很堵。 那今天我估计就是这个分手日啊，结婚日，表白日啊，就看你是属于哪一个日。 能不能盼着点人家好 啊？但是我们要客观分析嘛，这三个日都有。 但是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这个团聚的日子，因为我们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邱莹，掌声欢迎。 哎，欢迎邱莹啊。 Hello， 大家好。哎，我今天也是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跟你们过节，很开心。 咱们三个人过节真的是一个非常 special 的节日。 对，说实话，咱们这个嘉宾已经很久没有美女了，你知道吗？ 哦，天哪。 就是 说的我不好意思了， 都是一些男性，你比如说大老师啊、小易啊什么。 七夕嘛，咱要找一个非常这个浪漫的节日，请来浪漫的姑娘嘛。 这个啊，很多朋友们都说了哈，说终于有什么回头钱了啊。对对对，回头钱了。 什么是回头钱、 啊？就是这个广告嘛，就是回头钱啊。虽然我不知道要不要念什么，反正就是，哎，希望这个多多来吧啊，多多来，多多来啊。反正我们的生活会有改善的。然后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主题啊，主题就叫什么呢？主题就叫做这个。 主题还没有粉粉嫩嫩出来。 对，社交游戏的这种啊，社交也要玩游戏。 对、 啊，我不知道你们今天肯定要大家要社交一下，七夕情人节，无论你在哪里都要社交，是吧？你比如说跟单位的同事、跟同学的聚会、小学的聚会、中学的聚会、你姥姥的聚会、你妈妈的聚会、你爸爸的朋友的聚会、你二叔的聚会、二舅的聚会、二小姨的聚会。 今天应该大家都是两个人的私密约会吧？ 啊，也有这样哈、啊。万一你是很小的人，比如说你小叔子跟小姨子约会，然后叫上你去，是吧？ 不是，你们这个关系太乱了 啊！好好好， 我们这个粉粉嫩嫩的主题，回到我们粉粉嫩嫩的主题。 好好好，反正今天呢，我们就在此啊。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然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对 啊，顺便 PS 提醒一句，今天其实是这个妇女节啊，因为七夕节真的不是情人节啊。好了，说到这块儿，我觉得也没法继续往下聊了，我们先来一小段片花吧，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动画大师。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七夕快乐，我是曲可。 大家晚上好，当然了，不过七夕的也要快乐，可以来看我们的节目嘛。 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就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邱莹，大美女啊，欢迎邱莹啊。 Hello， 大家好 啊。大家觉得邱莹长得好不好看可以扣一波666啊，大家觉得好看的可以扣。 邱莹刚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还有点紧张，我们的水友可以给他打一个333来表示鼓励。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那今天我觉得你们应该鼓励一下我们啊，在七夕节还陪着大家一起上节目，我们都是真爱，其实所以对我们跟你都是真爱。今天没有上节目的人都孤出去过七夕去了，哎， 已经有水友给我们发来333了啊，333 啊，谢谢啊， 谢谢 水友 的支持。 今天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啊，我们还要在这里过不了七夕，但是没关系，七夕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什么太重要的节日啊，这圆不回来了。 咱们 先看 看这个 对 一看 就很 在意 游戏的资讯吧啊，最近两天，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最近啊，在科隆游戏。 戏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展啊。微软宣布了一个令玩家惊喜的消息，什么呢？帝国时代系列的正统续作帝国时代四正在处于开发之中了。这款新游戏呢，由水雷社啊，也就是啊 Retirement 这个 Relic 啊负责开发。嗯，家园啊，战锤440K 啊，这个英雄联啊，都是出自这家这个工作室之手。 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帝国之帝国时代 帝国时代 啊，马上就要出炉了。 对，如果你呢觉得管理一个过山车主题公园不够过瘾的话呢， Frontier 给你带来了一款升级版的过山车之星。这次呢，你需要控制和管理的是一大波随时可以突破防线把游客吃干净的恐龙。哎，这不得不让我们想起了一个这个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啊。其实这款名叫侏罗纪世界进化的建造经营类游戏呢，在科隆游戏展的微软发布会上发布了首个预告，它将于2018年的夏天在多个平台上发售，大概会与侏罗纪下一部电影失落的王国同期，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嗯，没错。那说到这儿，我不得不问问邱莹，你对侏罗纪公园这个电影你肯定看过是吧？ 嗯， 这部游戏你可能没玩过，那如果出这么一个游戏你会不会玩 啊？感觉这个画面有点刺激啊。我平常都玩什么消消乐的、 啊、不是，邱莹是一个追求平淡的、啊、平淡日子的人， 非常寡淡， 对，他不太喜欢这种刺激可能。 哦、啊， 哎，没关系，来到了漫游嗨翻天可能会有一个改变。 你这个画风就要从消消乐转变一下了，你知道吗？ 是，我也很期待、嗯、来到这儿觉得你们这个演播室实在太开心了、 啊、是吗？就很热， 你知道吗？邱莹可能 我们这演播室俗称有二大称号啊，汗蒸房啊，还有这个温暖小屋。 嗯， 你要想象到冬天的这个空调就会变成炙热，然后灯光还是依然在啊。在冬天我觉得你应该来上一次节目， 怪不得你们两个这么粉嫩， 我 可能一会儿也要粉嫩起来。我的这个 对，咱们可以沙滩啊，咱们有这网友30亿， 消消乐很刺激， 消消乐很刺激。 哎，真的，这就是赚行家，消消乐超刺激，一关过十几遍， 有时候还会被冰冻住。对， 你们玩的什么消消乐？侏罗纪消消乐， 恐怖消消乐。 然后是这样，行。那咱们今天跟大家聊啊，说这个社交游戏。邱莹，你平常是一个爱社交的人吗？ 是啊。 我 不是经常和你们两个社交吗？ 来两句社交的英文必备。 这是社交比较单一。 来 ，Hey man， 今天很寡淡。 OK，it's part。哎，来出我们小学二年级的那个对话。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Nice to meet you. 我们现在变成了这个什么 Jenny、李明和 韩梅梅 and 李雷。 对对对。 嗯，哎，我们今天这个水友千万不要走开啊！一会儿我们三个有可能给大家表演一段。节目精彩的节目在后面啊，一定要期待着我们的先留一个关卡啊。 是怎么着？要这个跳舞还是唱歌？这个 先留一点悬念， 好，留一点 悬 念、啊， 比猜歌名更刺激的。 那我今天还是问问邱莹，你玩的第一款游戏是什么呀？ 贪吃蛇吧？ 啊，真的、啊？ 或者是俄罗斯方块？ 怎么？ 大概是一个年代 的。刚刚来的时候不太一样。在外面，我们刚刚跟邱莹简单的交流了一下，我说你第一款玩什么游戏？你知道他告诉我是什么？媳妇儿，你猜一下。 我不知道。 你猜一下。 我哪知道消消乐吗？ 双杠。 双杠是什么呀？ 双杠，你 不知道 吗？ 你 不知道 双杠吗？ 小时候的操场上。 对呀、啊，而且我们当时都有高难度动作，要么踩在双杠上面，就倒挂在上面。 所以我们说的是力量型的。 你是体操小学吗？ 时差还体校。 对， 难道你们都不玩双杠的吗？我不相信。 不是，我玩不起来，小时候一 玩 那个心脏疼。 但是我是那个小时候属于胳膊特别无力的那种。 对对对，我小时候一玩那心脏疼。 只会荡秋千， 那你不行。 嗯，好，贪吃蛇是吧？那网游呢？ 网游啊、那个叫什么超级玛丽吧，算不算？ 行了，咱别跟邱莹聊这种游戏了，他已经脱离了这个游戏，咱们要聊聊现实增强版游戏啊。 好， 对对对，其实 你 看，你 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许可来段 freestyle 啊，等一会儿啊，这个马上给你来一段啊，我变变词儿。 哎， 然后、这个、 怎么有人？你是提前预告了我们的精彩节目？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要 freestyle？ 没人知道， 我们要到最后压轴，一定要坚持看完。 不是，人家就是觉得说这个 最近，我的手势已经走起来了。 怎么样的？来两下是吗？ 哎， 现在来两下是吧？ 这个说来就来， 先准备一下。 对，我音乐先准备一下。 音乐先准备一下，我们 先 聊下一个。 说说那个邱莹，你们小时候呢？大家放学之后玩什么呀？ 双杠啊，刚不是 就是大家集体玩双杠？你们 有 什么战斗民族小学是吗？ 对，比较刚就玩双杠， 还 碰到比较柔和的，可能就玩一玩什么猜歌、接歌之类的吧。那会儿大家 都这么的， 大家围着双杠玩猜歌。 我感觉我们小时候好像就是跳皮筋儿什么之类的 啊。对对，这个也有，这个有跳大绳、 丢沙包， 对， 就是这种游戏。那就是那会儿手机游戏好像就是贪吃蛇这一类的、俄罗斯方块哈， 对， 还比较单一。但是现在手机游戏比较多样了。邱莹有没有最近入手的什么手机游戏？还是消消乐？ 消消乐，坚持消消乐已经好几年了。 就是这个寡淡的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聊了哈。 对，关键是他这个什么呀，他就是 邱莹，你发现没有，他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啊，他把消消乐玩得很厉害，你就跟俄罗斯方块有些人闭着眼睛玩那种， 嗯，对 啊，不是闭着眼睛，就把上面蒙住，闭着眼睛没法玩去。 哎，我刚才突然忘了，其实我最近加了一个新游戏叫饭局狼人杀，觉得还挺炸的， 好像有这么一个综艺、啊、 哎，这个属于是聚会类游戏了， 聚会 对，但是现在这个饭局狼人杀是可以你自己就自己可以在家玩的、 哦、 你可以自己组一 个 什么9人队、19、12人队，哎，特别的炸， 然后会气死了是吧， 非常激烈战局， 是和同时在线的朋友一起玩是吗？ 对，你都是不认识的、哦、然后我刚开始玩是就很懵的，它里头太多这个什么金水银水，还给这个人查啥什么的全都听不懂、 哎、但是我好像也下载过一次这样的这个、哦、下载过一次这样的 APP、嗯、但是我发现里面的人就太热衷于赢了，大家都在猜杀手是谁，不像我们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了解彼此的个性、 哎、 大家都在演，然后你就知道他在演、嗯、就是这个乐趣在于将明未明，你明白吗？然后那个 APP 里呢就是大家都说什么什么你乱投什么，就 对，非常的激烈玩这个， 对对对，而且 心里就是这个心脏不太好的人也不太能玩，经常玩着玩就嗯， 对对对， 就大家已经冷到爆炸， 莫名被怼，你知道吗？很无语。哎，那是不是狼人杀就算是朋友聚会我们经常玩的一款游戏？ 对， 嗯，那除了这个狼人杀，还有没有什么聚会的时候你比较像？ 我推荐一款比较好玩，叫十八猜，你们两个知不知道？ 我知道有个十八街麻花，我不知道有个十八猜。 你这个广告植入的。非常的自然。 十八猜是什么呀？ 十八猜就是比如说我心里想一个人名，可以是漫画，可以是历史人物，可以是就任何一个人名，然后你们俩就问我问题，我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然后十八个问题之内你们要猜出我心中想的这个人是谁。 你这个好字面意思，这个游戏十八猜， 对，就叫 十八个问题之内是吧？ 对，但真到玩起来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玩的时候，几个人，比如说我一个人说，嗯、你们两个猜的时候就不限十八个问题了，就谁猜出来算谁的， 啊、 另一个人就输。 哎，秋莹，嗯，你说我对你的定位，我觉得是一个啊，这是女神是吧？从小玩单杠 啊，又有力量型并存的女神。那我想问一下，你身边的朋友平常在聚会的时候都玩些什么游戏呢？ 刚我们、 嗯、 对 狼人杀， 然后这个还有一些 多呀，你们每回都十几个人聚会啊。 对，还有一些那个游戏叫什么我不知道那个名字，就是拍拍手做一个动作 啊，肢体类的，就是看你反应的， 肢体类的也比较多、嗯、还有什么谁是卧底也比较多， 然后还有就是刚刚秋莹说的十八猜，你说要不咱们试一把吧， 十八猜 你觉得怎么样？ 咱们试一把别的吧，这十八猜有点慢啊。这个 有可能问五个问题就猜出来呢。 行行行，那来一把吧， 再来一把， 咱们水友一起猜一下、 啊、怎么着，咱们水友出题还是怎么着啊？是得你出题是吧？大家能猜 秋莹出题，咱们俩问问题， 好好好， 水友一起猜， 这样这样，你一块问啊，水友也可以问问题，咱们就这样，咱们这样来一把啊。 好， 来吧。 那我就写一个名字在我的纸上， 好， 如何？好不 好？来，主持人借我一根笔。 没有笔 。 你要不打在 手机上？ 对对，打在手机上。 可以了，我想好了，你们来吧。 嗯，那我们就开始问呗。 嗯， 好。 你这个东西在地球上吗？ 不是，它只是一个人物， 就是一个 人 物 的范围， 就是人。 问， 什么年代的？ 他只能回答 十年前吧？ 不是。 对对啊、哦，对不起，我都忘记了游戏规则。 你是三国里的吗？或者说， 或者是十年前的吗？ 对， 是十年前的吗？ 是， 啊、你们俩是 是明星吗？ 不是， 是刚才说的不是明星，是男的吗？ 是， 那就是男性的，不是十年前的，不是明星，是这个现在我们认知度比较高的吗？ 是，大家都知道。 是名著里的吗？ 不是。 王宝强 不是 啊。 王宝强 不是，刚才说了嘛，不是明星，所以一看你们俩就没玩过这个游戏。这个游戏你要先画大范围，比如说是历史人物吗，或者是影视剧人物吗，是作家吗、 啊、 你们要先画这样的大，是动漫里的吗？ 男的女的 对吧？ 你俩看吧，这游戏我确实有点这脑子转不过来。 好，那我再问两个，如果猜不出来咱们就、 嗯、 我就公布答案。 对，就请秋莹来公布答案吧。 嗯， 是影视剧里的吗？ 不算是 嗯，是综艺节目里的吗？ 不是。 影视剧里的，是电影类的还是电视？是电视类的节目吗？ 是。 贺涵、 靳东，不是。 好，公布答案吧。我看水友好像也没有要猜出来的意思。 答案是阿童木。 阿童木是十年前才出来吗？ 那是十年前的吧？ 啊、但是我是十年前 啊。你刚刚问是十年前是 2000几年、 啊？你问的是十年前的吗？我说 是，这确实是。哎，这个 是 有点难、啊。 这游戏有点 有 这有点像数学那时候学的那个子集和母集那个。 我觉得大家玩这游戏估计很难相互增进了解，大家去玩之后就散了，你知道吗？ 不，这个玩到嗨的时候，我们都还比如说猜一些牛，猜一些相声演员，或者你还是要跟彼此的了解度了。对吧，问几个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猜出来那一瞬间就 很炸。谁知我心，这个游戏叫做。那你玩游戏的话，平时工作的时候就是和工作同事会玩游戏吗？ 工作同事，我工作性质是出差嘛，我们就在车上玩一些就是聊的这种游戏。 比如呢，这种就是 十八猜。我们真的就是天天在玩十八猜。 你们是门萨俱乐部的吧，你们这几个人。你们天天玩一些，但还不能玩一些简简单单的，刷刷微博聊聊天，玩玩 这 个。这 对我们来说挺简单的， 就是你 们 都是门 萨俱乐部，在一个 level， 其他人就是玩手游都玩傻了，可能。 有可能，有可能，我感觉。 嗯。 哎，那秋云，你觉得你上手游戏算快吗？ 要看什么类型的游戏，手游不行。像你们经常玩的《王者荣耀》，我就只能看一看。 啊、对，这个明白。就你看你玩消消乐， 我就只能消消乐。 秋云属于脑力型的。 那你一般网上的智力游戏会玩吗？ 网上的智力游戏比如什么样的， 比如炉石传说这种。 我怎么都没听说过呢。 他这种智力游戏可能玩一些脑筋急转弯，就是这种智力。 其实啊，秋莹他主要聚集的游戏其实也叫游戏的一类，他处于这种社交类，就是这种现实中的这种游戏， 社交属性强一点。 你比如狼人杀呀、啊、杀人游戏呀、啊、 对对对， 十八猜推理啊，这些都叫游戏。 就一个人玩不起来，得去、 啊、 得凑到一起。 其实这种叫桌游 啊， 对 对对，也是、 因为秋莹平时是一个太孤独的人。所以他喜欢热闹。 七夕节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大家聚聚，他喜欢大家没事聚一聚。 咱们瞬间变化，狼唐伯虎点秋香， 就来公布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对，你说一下你的微信号。 这样， 我来这个节目还有这种福利。 哦、这是福利啊、哦，其实可以啊，如果你 对， 那 以后就。 哎，那个，其实你有没有玩过这个什么打枪类的游戏啊什么的？ 打枪 啊， 射击类的吗？ 对，射击类的 有啊，比如说 这是 CS 是吧？ 啊，那不行，啊、我玩的都是比较卡哇伊的，公园射箭之类的，有一个靶去那射个箭。 哦，是这样， 对啊，你没玩过那个吗？ 没有， 你怎么 也是一个手游。 哎 那个也很难玩，好吗？ 听一下这个秋 云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小时候上小学玩双杠跑操场。然后呢，上中学、大学出去玩，然后就玩骑马射箭。我想问问秋莹，你这个是怎么着？是什么女将军？ 对，我可能就是需要这种户外的运动，我动起来的会比较适合我。 啊，我们水友有说什么《枪神记》CF，《枪神记》没有听说过啊。不过这个射击类游戏，我觉得还是在网络上玩相对好一点。用电脑的话，前一阵我体验了一下这个 CF 手游版的，射击类的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在手机上玩，体验非常的差。 对，哎，其实说实话，咱们上半场你看也没剩多长时间了。秋莹，大家都说来一段 freestyle 的。 我来吗？ 对对对， 不是叫你来吗？ 你来吧，你来吧，你来吧，我来，好不好？咱们就三人。 我天 哪， 刚才 上半场，我不是说的要压轴的吗？ 咱们有三个主题，对，今儿就压轴，差不多了，时间。 啊，上半场的压轴。 上半场的压轴啊， 可以可以。 七夕漫游，还有这个日常社交， 一人接一句， 这三个词儿为中心点，大家可以自己编词儿啊。 找一个稍微燃一点的音乐， 燃一点，你们都可以听见这个音乐是吧？找一首动词大词的音乐啊。 秋莹可能来， 是因为最近中国有嘻哈太火了，是吗？ 流行这样子想 哇， 这 好难。 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 来来来， 那我就选七夕吧，好不好？ 没事，只要你有这几个词都可以。 哇哇，这个点啊。这个点有点难打。 来， I want the pen。 好，今天是七夕节，大家都在过节，我们三个守着录音机，不知道在干嘛。还有，有的， 这也是 今天路上很堵。坐的重来啊！今天路上很堵，车路上的汽车排到了长安街，什么东西什么鬼？好垮了，垮了，垮了！ 整 段垮 掉，这叫 flow 啊！好，整段垮掉，整段垮掉，来， 整段垮掉，整段垮掉。 李可来， 好，由我来啊！ 好，来，给你从头开始一下 啊！不用， 好，那就先来吧。 这个点真的很难打， 我接一下吧。 好， 接一下你刚才前两句。 好，街上的车堵到长安街，此时的我想开飞机。 什么鬼？走。 今天是七夕，我们来到这里。 不是，徐克，是不是非常容易垮掉？ 我还没说呢。 主要是这个音乐真的。 我们来到了这里，对吧？ 这里是哪儿呢？ 它叫漫游嗨翻天。 很多朋友啊，类似情侣，希望他们在路上赌个够，还要嘲笑我们是单身狗。好，该起 了。好 了， 停了，你这整段 太垮了。 我来试一下啊，这个真不太容易啊。 来来， 我想一下， 你也声音稍微大一点好吗？ 嗯。一起一起看漫游，今天是我们的七夕节，七夕节你有没有伴侣？跟我一起走三里屯，三里屯的情人吗？三里屯的情人和蓝色港湾的情人，哪里最嘻哈最嘻哈，最漂亮最帅的帅哥美女，今天夜晚都在哪里等着我？哦，一起过我们的七夕节，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最佳女神男神都在这里上着班，谢谢。 哇，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一波掌声。 我们学友都已经炸了啊！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我这纯属强行捏造，这个 太难了， 强行捏造这个。我说实话啊，这个 freestyle 还是很 难，对对对 ，freestyle 还是 很难， 很难很难 很 难, 很难。我就记得当时玩游戏的时候，有很多人喊麦，你知道吗？就很多人指挥游戏啊，就所有人都往前上、啊。 十分，刚刚谁给我打了三分？ 好、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支持。 六六六六六六。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在今后可以长期开展这样的节目。 谢谢谢谢水友的 这样吧，这样吧，你看这上半场还剩三分钟，秋莹，以往呢有一个环节叫说歌词猜歌， 好， 好不好？ 好，没问题。 你现在准备一首歌词， 我来朗读吗？ 啊，对，你来朗读，大家猜一首歌，好， 好 吧？ 好，没问题。我们又到了猜歌名环节、啊， 对，然后我们这儿有几首歌曲，你可以选择一下唱哪首。 我还要唱吗？ 对，有演员呀、啊， 什么？ 白格，当爱在靠近，当你呀、 啊， 听见下雨的声音， 你觉得怎么样，秋莹？ 是 我说完歌词之后要再唱一首 啊？不不不啊！对对 对, 对, 对， 唱作为才艺表演吗？ 什么？ 唱作为我们集体送给大家今天的节目。 现在像我们节目非常不容易啊！ 我们的嘉宾都是多才多艺的。哎、 怎么来这儿之前都没跟我商量一下呢？ 因为漫游嗨翻天的五个字的重点在哪？ 嗨， 在于嗨。对，在于嗨。 在于 天。在于它的随机性，你知道吗？ 今天是特别的一天，因为有漫游嗨翻天。 不要再freestyle。 好好 好， 好 好， 我觉得我来的这个第一首歌不要太难吧， 好 不 好？ 好， 来一个。来 给大家朗读一下。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拼命想挽回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好好好，就 到这儿，有没有猜到？有没有猜到？ 啊、等会儿，等会儿，咱们听众这个视频有一分钟的延迟啊！ 已经有人说出答案了， 不能说的秘密。 哇！ 哎呀， 炸炸炸！ 丫丫厉害、啊， 还是厉害， 啊、 还是 厉害！ 哎，有没有这首歌啊？可以来一下。刚刚他 不能说的秘密是吧？ 刚才读到最后一句歌词，都要唱出来的感觉 啊！真的吗？哎，你对周杰伦 是 什么感觉、啊？ 我对周杰伦简直爱到爆炸！ 最近北京很燃，对不对？工体很燃。 我刚去看过他的演唱会。 讲一讲， 哇，炸了天了， 简直是大家都羡慕的这个。 好，咱们演唱会就先别讲了吧，因为咱们主要还是 拉仇恨是吧？ 对吧？咱们节目最后是吧？刚才你读的这首歌， 好， 一首 来听一听。 来，秋莹，一首。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 桃子梦中夜啊，第二个答对了啊，漂亮漂亮。 来接一个， 壳 忘词了。 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 让大家好好听周杰伴唱吧，好吗？ 好，那我们就伴随着这首歌进入到半点广告，然后半点回来呢，我们给大家看看秋莹带来的最佳的这个社交的游戏，好不好？ 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梦心不点，你说吧，来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已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在晚。 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克。哇哦，这个 title 真的好长啊。啊好啊，对对对， 大家晚上好。嗯，那又嗨的晚上， 再介绍一下自己，李可啊。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啊。在这个 freestyle 又非常浪漫和快乐的夜晚呢，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依然跟大家说一下怎么看我们的节目啊，在微信上搜索982漫魔力工厂，或者是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燃，我跟你说，自己在家过七夕的也不要不够嗨啊，要来看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嗨翻天，嗨起来。 好，然后大家另外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漫游嗨翻天，我们在哔哩哔哩的直播账号也是漫游嗨翻天，然后这里呢在 B 站我们有每一期视频的完整回放，如果你喜欢可以进去观赏。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嘉宾呢，就是我们的非常好的朋友邱莹啊，欢迎邱莹， 欢迎邱莹。 Hello， 大家好。 邱莹也是堪称这个社交游戏达人是吧？ 游戏界一霸。 邱莹， 爱玩消消乐。 对，你刚才都给大家留了一个坎儿了，好不好？然后就是你把这个社交游戏啊给大家就是说公布一下，你觉得最近你刚才给我们种草那款叫什么？ 十八猜。 不对。 哪一款？ 你最痴迷的那种， 消消乐。 什么呀？ 我怎么该不到你的点了？ 三个， 就是你画 双杠， 你画、 你画我猜嘛？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不知道咱们这个看这个视频直播的朋友有没有玩过你画我猜的啊？咱们等一下大家啊，就是你画我猜，你觉得这个游戏吸引的点在哪儿啊？秋莹， 哇，你画我猜这个考智商啊，你得高智商的人才能玩， 就特喜欢玩这种有高智商的游戏。 不对，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智商，还有一个就是想象力。 对，我有 特别需要想象力。 对我抽过一道题叫我画乌鲁木齐，我都方了。哎，乌鲁木齐怎么画？ 乌鲁木齐的羊肉串，对不对？ 对，他经常会出这种题，让你想象不到。 哎，我们有没有谁有这个玩过这个你画我猜的啊？ 大家很多人都玩过，而且说双杠玩过，丫丫说 玩 过双杠啊，可以啊，你这个 你画我猜不是靠美术功底吗？ 哦，我想说完全不靠 灵魂画， 在那里根本 靠灵魂 来，根本体现不出来你的这个 唱跟这个画。 那你们一般什么情况下会玩玩你画我猜这款游戏？ 火车上啊，汽车上啊，就是大家吃饭 的时候， 对对对对， 而且它只要有手机就行了，不需要有任何纸牌， 就可以用你零碎的时间玩。 比如说啊，我给你提一个苛刻的条件，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在直播间，什么都没有，牌也没有，能玩吗？ 也可以啊，就大家往纸上画嘛，有一个人出题往纸上画，对吧？ 但手机上有个 app 也可以是吗？或者公众号那个？ 对对对，手机上有，你就是发这个链接给别人就可以。 哎，那这样我觉得啊，咱们光说不如玩一把。来，你建个房间，咱们现在给大家直播一把这个你画我猜， 好 不好？ 好的，好的。 啊，这样大家啊，你们就不要这样，秋莹就不要看这镜头，大家就看我啊。这样你们就看我的这个镜头，这样你们给我出谋划策啊。这样，我跟你说啊，这个镜头我得稍微调一下，然后就能看见我的这个。 咱们这个水友可以跟咱们互动起来，看咱们这个到底大家的想象力厉害呢，还是我们的创意够嗨啊？ 对。 这样其实这个游戏互动性还是挺强的，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是靠美术功底取胜，还是靠我们的这想象力。 对，哎呀，我想充个电结果没有电，这个啊，秋莹你这怎么样，准备 好了？等一下，我现在正在创建房间。好，我已经发到了我们三个人的群里，请大家点进去 我们这个五连装的神话。 Yep， 点进去之后点击坐下。 啊，还得点击一下坐下。 对，你要 C 档。我是坐在第一位的，那我就快，徐克还差你。 好好好，这个怎么坐下呢？这个 那有一个坐下，点一下。 对，这个现在给大家直播这款游戏叫你画我猜啊。这款游戏呢就是说为什么要开这个啊？ 这款游戏呢，基本就是说啊，很适合社交，而且秋云呢很多次都推荐啊。虽然就是说，我觉得这款游戏是还行，但是我始终没太理解它的这个就是魅力在哪里，你知道吗？ 嗯，你为什么不理解？ 坐下了啊！好，我给大家直播一下啊。 好， 你可以看这个我的这个镜头啊。 暴走五声音已经坐下了。 嗯 好，那我要开始了。 对啊， 游戏开始啊！ 暴走五声好像没有坐下哎。 为什么呀？ 暴走五声，你没有在房间里。 我就走了是吗？怎么 error 了？你 再退出，重进一下。 嗯，来，你们解决一下这个技术问题啊。 那我们也退出一下啊。 对，然后 咱们需要退出一下。 这个大家有没有这个推荐的一些社交游戏啊？我觉得大家是不是玩狼人杀的比较多啊？因为咱们平常社交游戏中的话，应该狼人杀呀，我特别喜欢玩狼人杀。其实最早是因为玩杀人游戏，我特别喜欢玩杀人游戏，因为我觉得这种推理类的游戏啊，哎，别有一番风韵，真的别有一番风韵。这个 学者玩那个游戏重点在于演。 对，该配合你。 你退出这个房间，再重新进一下。 怎么回事？这退了也进不去啊。 嗯，我重新闯了我们这里的网框。我和秋云现在已经坐进去了，就差你。 哎，那为什么我是让你俩上网的人，网速却这么慢？ 你先退出一下。 嗯，好。 其实有时候下载一个 APP 也是可以玩这个游戏的。 嗯， 但是不太行啊，这个今天看来是连不了了。嗯，看来是连不了了。 你刚刚明明弄进去了 啊。不行，看来是连不了了。好，那行，那我们先继续往下聊了吧。这个社交游戏其实啊，喜欢玩狼人杀哈，大家都对对对啊，对，玩狼人杀的时候需要比较多的人，其实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嗯、 所以你有一个那个狼人饭局狼人杀的 APP 之后，就不用聚到一起了，自己在家玩就行。 但是我觉得也不好，还是你能把朋友聚一聚，还是聚一聚， 对， 要不然大家就真的不用联系了，在家连狼人杀就好。 对、哎，你说的也对。 对，然后这怎么着，立刻算了，别费事了。大家应该都玩过。 好了，他的手机已经关机了。 没电关机了。 要不这样，我们俩可以画，咱们俩玩不了是吧？可以啊，两个人就可以。 啊、 我们俩玩，再和大家一起互动。 好好好，来来来、 嗯， 你把这个手机拿来，我给你直播着，因为我不能离开这个座位啊。 你拿走我手机，我还怎么画？ 你过来， 我给大家看镜头不就得了吗？ 来，来，我跟这个你负责解说好不好？啊， 好， 开吧。 好了，嗯、我开始了啊。 嗯嗯。大家可以看到啊，咱们从这块开始啊。 现在第一轮先是秋英来画，咱们大家来 猜。我的天哪， 他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呢？ oh, 他现在发出了我的天 哪。Oh, no. 这要如何画？我现在真是完全画不出来。我想一下啊。 大家一块猜一下啊， 嗯、 猜一下他画的这是什么？帮我支支招。 Oh no！ 你推进一点啊。好。 哇，这真的是。那我就先， 你先下笔好吗？现在是一张白纸，让我们来凭一张白纸猜什么？一片空白， 先画了一个圈， 一地月光，哎， 画了一个圈，画了俩人啊，这是个人，这是个嘴， 剑眉高竖，龇牙咧嘴， 嗯，但是没眼睛，这人， 嗯啊，这真的太难了。看到还有40秒，哎，你们先瞎猜猜，先猜一猜，没准就中了。提示已经出来了嘛？ 是吧？ 三国人物， 凶 神恶煞。 啊，我觉得是张飞，我试试啊。 是不是张飞呢？ 镜头啊，我这样， 不如别试了，不是张飞，再猜一个。哎，这个真的很难画，这个要怎么画呢？ 你直接说答案吧，然后让秋英来 啊。 快，三国人物就这么几个，这个很著名的 人物，又是龇牙咧嘴的， 关羽不对， 这样一 个 非常凶狠的。 徐福 第一轮就遭遇了滑铁卢。 张飞、关羽， 不。就是我们大家 典韦，我们有谁有猜典韦的 啊？刘备啊！ 你们说这个怎么画？ 扔拖鞋吧！这 一定要扔拖鞋。刘备为什么龇牙咧嘴的？ 哎哎哎，这个倒 我就想说他， 朋友们啊，刚哎真有人猜 刘备，哎，有人猜刘备， 哎，我的灵魂， 啊， 我 猜刘备的那个谁友别走，来给我们猜一下，说一下刘备为什么龇牙咧嘴。 好，你们该你们画了。 灵魂画手， 我们 然后来猜一猜， 说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题呢？哎，那你这里岂不是给大家直接公布答案了？ 对呀， 秋云看不见， 应该是我来给大家画吧，应该是我来给大家。哦，这是什么？ 我们大家可以看屏幕，现在有一个长着笑脸的花儿，仿佛又是一个向日葵，旁边写了 APP， 是 APP 吗？这有点抽象了，虽然用了粉嫩嫩的画笔，我依然粉嫩嫩的猜不出来。 This， 哎，这是 Apple 吗 ？APPE 是吗？这是 什么？ 真太难猜了。这什么？底下这个对勾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他的脚啊，那个是个 R。 他的这个关键提示是某类人，某类人啊， 某类人啊。哇，这个好难猜，只有九秒了，八七哦，这是什么？突然好想解脱，猜不出来这是什么？ 猜不出来这个啊， 这答案是鬼子， 啊、 是吗、 啊？我也不知道， 就是 扔拖鞋 是吗？ 不是你不知道，你扔什么拖鞋？你 只要猜不出来都扔拖鞋。 来来来好好再看最后一个啊，咱们猜， 咱们来好好画一个啊， 好，看 打一个什么呀？ 四个字啊，首先是四个字，同志们， 打一个什么 啊？咱们四个字， 这月球表面吧。全都是凸洼的坑， 这是什么呀？ 密密麻麻的 圈，这是南瓜脑瘤吗？这是加 W O， 然后上面打了一个 四个字成语， 那是 X W O 吧？ 不是不是， 加成语， 然后又有一个箭头拉到下面一个圈， 啊、我知道了， 能猜出来吗？ 四字成语。啊，它现在是在一个圆球上的东西，有密密麻麻的圈，然后并且它乘以了一百，然后取其中的一个，肯定是千分之一、哦、或者是什么万分之。 你刚才都要猜出来了，可你是聪明的，快想想想想成语， 成 语 一百，百里挑一，对不对？ 对。 get 到你 get 到 你的灵魂。百分之一、 oh, yeah. 我们 请送我一朵鲜花， 凹凸凹凸不平。 哎呀，好好好，咱们这个真是萨德的智商才能玩这个。 你看我就比较能理解这个他的这个 我的 点 脑回路，你知道吗？一开始我以为这画这是什么东西，月球表面吗？然后我们学友有说凹凸不平。 对，我真的是， 所以出来挺有意思的。 对，这个有游戏，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啊？哎，大家还真挺聪明啊！ 哎，我看好多人都猜出来了， 对 有人猜百里挑一的， 嗯，都是说这个百里挑一啊，你们都 还有人说蜜孔很难受，真是对不起他。 对对对，我刚刚以为你画了一脸麻子，你知道吗？我说这是什么麻团儿？ 它乘以了一百吗？一开始我那个镜头是反转的，我看不太清楚那个是什么回事。 是这样是吧？ 嗯。 好，那你说咱们其实刚才玩了一款，李可，你作为最直观的受众，你觉得这个乐趣在哪里？ 我觉得就在于不同人的脑洞吧。有时候你像邱文刚这个百里挑一吧，咱们也是硬随着他这个脑回路想到了他这个脑洞，但是一开始的那个。刘备呢确实没有想到他这个脑洞，所以有时候就是你的想法和他的想法这个冲击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个游戏的乐趣所在。 不是还有人表扬邱莹是灵魂画师。 谢谢谢谢这位朋友啊，我们回头一起聊一聊。 他已经看到了邱莹的灵魂深处住着一个孤独的画手。 对，你真是挺能 百里挑一的画手 啊。很多人也说刘备太难，那邱莹你说你画完之后你乐乐呵呵的，你觉得这游戏好玩在哪儿啊？ 就你抽到一个这么难的题，你要不停的动脑子啊，就那个过程就挺有意思的。 对， 着急 要 再画这个 东西。你要想用最短时间内怎么用图画来表述出你这个想法。 对，而且我们这次就画了两个题嘛，还不是特别明显。等到后来抽到一些特别搞笑的，真的是你就 还有 看对方的脑 子，乌鲁木齐感。 很多什么新娘啊，什么还有什么鸵鸟、羊驼，反正之类这样的吧，都有各种各样的。对，羊驼怎么表达？ 画一个羊驼， 还有那个鹤立鸡群，就这种 词儿。鹤立鸡群，你怎么表示 的？我画过这个鹤立鸡群，超搞笑。我就先画了一只鹤特别的高，鸡非常的小。然后就是左边是一个很高很高的鹤，右边是一只小鸡， 然 后 乘以 n 是吗？ 对对，你太懂我。对，我的鹤上面乘以一，鸡上面乘以了 n， 这真的是一个， 所以就叫这个。 知道答案之后很尴尬，玩的时候 鹤立鸡群 也是很无趣的游戏。 我明白了，那你朋友多吗？就是我觉得 这 个游戏真的很难入手，真的。 他可能朋友挺多，但真正心灵深处的朋友不是太多。 对，懂我灵魂化身的这个朋友不是很多。 行，那你看聚会游戏这，你画我猜啊，什么杀人游戏。啊，这些都基本算是吧，这个你说算是一种这种，就是说游戏的分类。其实桌游来讲，你还玩过什么桌游呢？ 桌游纸牌类的算吗？ 你是在桌游吧玩的吗？还是在哪块？ 在家呀，就是、 哦、在家。 对，有一种牌长得很好看，叫吹牛。它和我们普通那个扑克牌不太一样，它上面 吹牛， 对，吹牛 啊、 哦，很好玩。 纸牌游戏、 啊、就是那个买卖那个牛羊， 对对对，买卖牛羊， 哦、 对。 哦 是你接着说，大家可能不懂，你简单介绍一下规则。 他那个牌就是分有一套钱币牌和一套这个动物牌，然后动物里头有很多个种类，比如说马呀、猪啊、牛啊、羊啊什么的，然后每一种动物呢，它有不同的这个叫什么，它的价格， 嗯， 对，然后呢，最后呢，就相当于你开了一个农场，然后你要把这个每一种动物有四张，你最后要靠你的钱把这些动物收回来，然后呢，吹牛的这个过程呢是在第二轮体现，就第二轮你要跟对方交换，交换的时候你是不知道对方多少钱的，然后但是你指定，比如说我要你的1000的这个马。你那有三张，我这儿有一张。 每一个动物是有一个标价的。 哎，对，比如说这个马是1000块钱，我要你的这个1000的马。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交换这个钱币，谁多这个马归谁，钱是不再换回来了，我交换给你这个钱就是你的了。 嗯、 然后呢，对，如果 以前换物啊， 对，以前换物。然后其实它那个吹牛的部分就是比心理差价。 嗯、 比如说你1000的马，在第一轮的时候，我可能花了200块钱才把这个马买回来，但我第二轮交换的时候，可能对方我们中间的差价只有10块钱，他就把我的马都买走了。就是 其实就是复杂版，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扑克游戏我不知道你们有玩过，就往上压四个五或者几个几，然后可能有假的，如果别人揭穿你的话，就得把那个牌拿回去。你们玩过这个扑克游戏吗？ 叫什么？ 叫吹牛？ 真不真？ 我们就叫吹牛。所以你说吹牛，我想到 这个扑克牌玩法好多呀、啊。我扔四张牌，8-2， 不是扣下来，然后别人猜你这个是不是真的？ 8-2。 如果有人揭穿你的话呢，你就得把这个牌拿回去。最后谁手里牌最多，谁输。 是这样啊啊、嗯！哎，那邱颖，你去桌游吧玩过吗？就咱们现在很多地方， 这棋牌室吗？ 对啊，桌游吧，人家讲 桌游桌哦，我以前 棋牌室是多吗？ 可能我也真是太 out 了。 对，桌游吧什么的， 桌游吧是就是 专门玩这些桌游游戏的有一个地方， 好像有算去过吗？应该是去过的吧。 哇，秋颖，你回答都这么模棱两可的。 对，你这个回答的模棱两可。这样 比较喜欢和朋友聚会的时候玩。 对，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回答的比较模棱两可，我觉得要惩罚你唱一首歌 啊。怎么又唱歌？ 你挑一首吧，好不好？ 要跳什么？ 挑一首。 刚刚那几首吗？刚他哪里说过的那几首？ 空白格，当你。 当你我不是 rap 出来演员， 还有一个陪你度过的 rap 演员吧。 okay, 唱歌就是有点寡淡， 还有一个陪你度过的漫长岁月。 行，那今天就在七夕节的咱们 我这不是在毁自己吗？ 然后这个秋莹为咱们带来一段美女的 rap。 这首歌送给今天的朋友好像有点奇怪吧？难道你在讽刺些什么？ 那你们来一首寓意好一点的，我把歌词收出来。 没关系，我们可以和你一起。 哇，这么，那我就朗诵出来好了。 别，一定要 rap 这种嘻哈。 rap 这个点怎么 rap 啊？ 你这样开头呢，许可来给你起个头唱，然后到中间高潮的时候，你配合着那个高潮 freestyle。 我先试一下，看能不能 rap 出来。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低质的情绪请省略。 你不知道为什么秋莹说这个让我想，咚了个咚，咚了个咚，闲言碎语不要讲，让我想到了山东快书呢。 太难了，这不是在毁嘉宾吗？ 简单点， 说话的方式你简单点。 算了，我觉得今天有点太难了， 哎、 真的是 这 freestyle 来的这个，对，有人说在刁难他秋莹， 有人说简直是在刁难我秋莹。 对，确实有点刁难秋莹。咱说这话这太刁难了，咱还是聊回这个桌游吧，还轻松一点这话题。其实你说秋莹，你今天给咱介绍了半天，其实一个就是狼人杀，是吧？这类社交游戏，然后你画我猜什么18猜，原来还有一个放指头的那种游戏，你们玩过吗？ 放指头， 就是说你要是、 那个、 比如说咱仨现在举手指，你要玩过这事儿你就放下。 叫勇敢者的游戏吧，还是诚实者的游戏叫什么？ 我没玩过呀，这听起 来 很有意思。 就是这样，比如说你现在 咱们就5个手指头吧，10个手指头太慢了。 我说你抽过烟吗？ 没有。 啊，所以你就放下。我说没抽过烟的放下一个。所以你就放下一个，最后谁立得多谁赢，咱仨轮流。 就是你要说尽量你自己干过别人没干过的事儿，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哦， 这 个有点 这个游戏导播老师正好给咱们切了一个全景啊。 完了， 咱们就5个手指头来呗。 来，5个手指来。 从谁开始？ 我先来啊。这样，你们没见过左美哲的放下一只手啊？好，你来，秋莹，你出题。 没玩过双杠的请放下一只手。 我玩过，还真玩过。小大玩。 你刚才为什么说没玩过？ 我小学真没玩过。 你刚说连双杠是什么的。 对 呀、 啊、我的前提就是小学没玩过双杠的行。 好，我小学确实 目前我还是手最多的啊。 你小学玩过双杠啊？ 啊，玩过呀、啊、就我打悠悠也算吗？ 行，来你来 吧。该我了是吧，得想一些与众不同的。 没吃过牙膏的请举手，不是请放手。 我吃过， 吃过。刷牙的时候咽进去吗？ 啊， 刷 过不用放， 吃过吃过吃过。 李可自己放，因为他说的没人放。 不是你们俩这简直都腻了天啊！没事吃牙膏玩是吗？ 来来再来啊！谁袜子超过没有超过两天没洗的要放下？ 没有超过 两天 没洗， 没有超过两天 就是肯定，就是说超过两天没洗的就放下。 那没有， 不是。超过两天洗了，就是你没超过穿，你穿过没超过两天没洗过袜子的就放下。 是谁袜子？就是谁袜臭？那个就两天没洗了。 穿两天没洗的， 那肯定 就别放下、啊。那咱们肯定得放一下，对吧？ 对， 我们都是爱干净的， 我们都太爱干净， 好好 我们都爱干净的人。这个放的非常的值得。 下一道题， 好，我继续是吧？嗯，没喝过火锅汤的请放下。哎，不对，喝过火，对，没喝过火锅汤、火锅底料的。请放下 火锅底料， 辣锅底料， 我喝过。 辣锅底料， 我喝过。 辣锅底料， 我喝过，你不用重复了。 辣锅底料 是吧？ 辣锅底料，我还真没有喝过 啊！你没喝过是吧？那你出题吧， 该我了是吧？ 啊，现在给大家报一下战况啊。这个我现在是四个手指头， 我是三个， 李可是两个，然后邱莹是三个。我不知道在收听和观看咱们节目的同志们，你们现在有几个手指头啊？你们可以报一下数，看咱们最后谁得第一啊？好，来， 根据现在的战况，我们一定要让许可想办法放下一个， 好好好，对对对， 扳回李可，咱们俩要联盟。 来来来，你俩联盟出题吧。 没看过周杰伦演唱会的现场版的，请放下一颗指头。 因为 怎么样？因为我们两个第 一 次一场 去看的。 好， 嗨不嗨？ 该我出题了。嗯啊，没买过这个外星人笔记本的，请放下一个手指。 你不是现在开始拼财气了是吧？ 来来，放下， 放放放放放放放。 注意注意，现在你的朋友离可只剩一个了，一击必杀就可以将他击毁。 也未必哦，未必我后来挺到最后呢。来吧， 君莹，来来来， 你要小心，不要误伤 啊！对对对，哎呀，这 个 好难。 我们俩经常干，这比较好想，咱们都是女生啊。 对， 像一个女生， 咱们俩看过什么神剧？这是什么？ 暴露了。 没有嘟嘴拍过照片的， 就是咱俩 放下一个手。 拍过吧？ 你们俩有嘟过嘴吗？拍过照片？ 我照片基本张张大嘴。 不是，秋莹，咱俩默契感真的为零，你知道吗？ 你跟我嘟嘴，不是 一会儿这个游戏结束，咱俩再说这个行吗？ 所以秋莹自己放下一个，没有人放。 啊， 你 跟 李 说不远， 李可有可能双杀你们俩。 我刚才其实想说的是这个，没有涂过口红的， 哦， 请放下手指头。不是这个，你那三个手指什么意思？ 涂过啊，因为那会儿小时候拍戏的时候。 那我换一个行吗？ 不行不行，所以我们俩 你要双杀了是吗？ 你放下，你死了， 你死。 我已经死了是吗？ 对，然后现在 我以为你要说一个把我们俩 double Q 呢。 OK， 现在我单挑邱莹，身高没有超过1.8米的放下一个手指。 那我觉得你也要放吧，这位姐。 我 要黑你了， 好好 来把鞋脱了，看一下鞋垫。 身高 好好好，没有穿过短裙的，哎、请放手。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邱莹。对。大家有没有看？ 其实我刚刚说完口红后悔了，我想说丝袜。 对，大家有没有看？ 对， 他肯定没穿过短裙。 哎，这个游戏的 高跟鞋， 这个游戏的关键就在于我，看见没有？最后剩三个手指，为什么？你要千思百想，怎么去绕过这些问题啊？ 不是那牙膏那，我以为已经是绝杀了。 不是牙膏那太简单了，因为你天天要刷牙。 我玩这个游戏最大的败笔就是说了太多你们俩都干过的事儿，全都是我自己说完自己放，自己说完自己放。 所以其实咱们这也算一个桌游的套路啊， 对， 我不知道大家在刚才观看咱们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乐趣，反正我觉得在场的咱们仨应该挺好玩的。 而且这个游戏就是说真话， 对， 我觉得今天是七夕啊，其实真诚相待显得比较重要，所以可以和你现在坐在桌对面的那个人玩一些勇敢者的游戏， 然后就分了啊，比如说， 然后明天就 你跟前女友之前联系过吗？噔噔噔，放一圈啊，这就不好办了啊，这事。 哎，尴尬了，尴尬了。 啊、行，那咱们节目也是最后了，在大家各自说一句这个祝福，先怎么也算是吧？这个节日啊，祝福情侣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桌游社交，其实也是扩充社交的渠道嘛啊。每人说一句吧。 嗯， 对啊。 有人说我自杀。嗯， 对，没错， 我是自杀。 就是希望情侣在这个七夕节的时候，可以在家度过。我今天出来的时候路上真是太堵了，你知道吗？ 你这有点反社会。 堵在路上 怎么了？ 没有没有，建议大家在家做做饭啊，是不是？ 对 吧？ 看看剧啊， 对呀，这样多 好。李可呢？ 这就是你的祝福没有了是吗？没有了是吗？ 哎，我这个单身狗，你让我给大家什么祝福？ 对， 我不出去祸害社会就不错了。 就是人家说你自己自杀了自己， 确实是这样啊。因为我这个人呢比较的真诚，没有套路，所以我呢希望大家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这就是我的祝福。希望大家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话，少一点谎言，这个世界就会多了很多的美好，对不对？ 好了，那我到最后就是请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98.2，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啊，也是非常好听的一档节目，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 FM98.2 全天的节目都非常好看。另外请你关注一下我们的新浪微博，叫漫游嗨翻天，也可以关注我们在 B 站的直播账号，也是漫游嗨翻天啊，里边有我们每一期视频的回放。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收音机，打开收音机听 FM98.2 或者 AM927， 或者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或者喜马拉雅呀这些 APP 啊，也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的气息抽出时间来看我们今天嗨翻天的节目啊， 没错， 也非常感谢邱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感谢今天支持我们的所有水友和跟我们互动的所有朋友啊， 没错， 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 是，最后希望你们用社交游戏交到自己真的朋友，是用社交游戏增进同学们朋友之间的感情，另外有一些10年以上没联系的人要慎重啊。好，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曲可， 我是李可， 好，那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拜拜。